听。 像是这个，我刚刚讲到那个全身都痛的那个方子啊、哦，其实最严重的状况不是这个方子，最严重的状况是张仲景的那个，《伤寒杂病论》里面那个百合胡或阴阳毒那个篇章哈、哦，有一个阴阳毒，那个阴阳毒他是说，身痛如背胀，面赤斑斑如颈纹，就身上痛的好像被人家用木棍打一样。然后呢，身上、脸上会有一坨一坨的红斑，或者身上起青斑。那今天叫什么？红斑狼疮，就是那种自体免疫失调病产生的全身痛的状况。那个的话要用生麻鳖甲汤啊、哦，那是更进一步，就是更严重的一路。当然，红斑狼疮我想多多少少也是跟情志有关系的啦。那而且生麻鳖甲汤是一个。我觉得在今日临床啊，很需要知道的方，因为我好像前阵有朋友推荐我看一本书，是一个台湾一个叫好像叫陈雪的女作家写的，就是她写她生病是不是？啊，对，然后呢，她因为那个女作家她也是一个很好的记录者啊，她就写她生这个病，然后那个医生怎么开药，那我就看到，哎呀，医生开的药路数上好像不是错，但是。开到类似加味逍遥散那个等级哦，可是当我看到那个作者他这样子写他的生病，然后看到加味逍遥散，我就觉得不够力耶，大概就是好一点，没什么大好的感觉，因为到那种程度的那种自体免疫混乱的时候的话，那生麻鳖甲汤那一路比较有效哦，那个那当然做法上那个方子，我觉得啊，反正以后再教了啊、哦，那。因为那个里面要用到什么雄黄，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加减法，我想把那雄黄可以尽量拿掉了、啊、因为雄黄的话，你一旦加就不能吃长期，会有那个累积毒素的问题。那么，接下来一个解怒补肝汤哦，我也是觉得曾经看过它的神效。怎么讲呢？就是我从前出版社的朋友啊，有一位女同事，她呢。就是很会生气，就动不动在公司里面就勃然大怒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公司我跟他是我学姐跟学姐夫开的，就是很熟的，那他们常常会跟我拿药嘛。那有一次，那个我的学姐夫就打电话给我说：“哎，姐姐啊，那个解怒汤啊，再开一下，我们公司那个谁谁谁哦，他吃的超有效哦，就他说他原来很会生气的，可是。”他有在吃那个药，他觉得他可以不生气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故事。那我觉得，我之前在教五运六气的时候也讲到，就我曾经也遇到过一个学校老师，他因为五运六气就是非常偏到厥阴风木之气的时候，他那个肝气就已经偏到那个状况了，就是那肝哦一直那个能量卡住。那这个。能量的身体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今天西医的话，其实说什么肝气郁结，在西医来讲到底要算什么？内分泌失调吗？神经什么吗？我不知道，但是结论就是这个人会变得非常会生气啊，不是啊，躁郁症我有讲过，那是信念结构群的打架的问题。那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一个人脾气爆坏，今天看西医院都没有这一科吧，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脾气爆坏，我今天去看医生，医生要怎么弄？ 他会帮你转院，转科。 医生会咬牙苦撑吗？但是呢，就是这种莫名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人的脾气坏哈、哦，它是有信念结构的问题的。那我下面一页讲义是讲到道家在讲信念结构问题的脾气坏，那另外算。但是不是信念结构问题的脾气坏，就是其实没什么好理由，但是就是一点点小事，因为他那个文言文那个其实就写那样的，就一点点小事不合他意，他也觉得没什么好气的，可是就气死了，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什么同事一个脸色啊，或者家人一句话就爆了，你知道？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呢，他就说，他就那这个陈士铎的文字啊、哦，他就说什么，就说如果是怒到伤肝了，轻的话就是酸泻，就是吃了饭就拉肚子啊、哦，那重的话就是呕血，哦，气到吐血。今天我很少不看到哎、欸，我们今天台湾的人尤其不会气到吐血，我们台湾人都是气到，我觉得台湾人是这样的，小怒会乱骂一通，大怒的话就脸色铁青憋着。是不是？所以那个血好像吐不出来啊。但是我们中国人就会觉得，如果你有内伤，那口血是要吐掉的。如果你不吐掉的话，是之后还有麻烦的，是不是？可能就变红斑狼疮了，因为淤在那边变血毒。我知道不是说笑话，变成血毒了就要用生麻鳖甲去化。所以我们今天台湾人是不吐血，那口血就这样吞回去，然后变红斑狼疮。这个，但是红斑狼疮如果用西医讲的话，是那个细胞里面那个代谢的多余代谢的那个片段基因堆出来的。那为什么这个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怒气呀、啊，憋到，然后变成这样的病哦？那在西医的世界里面，它是以一个基因的角度在观察的。所以这个中国人的身体观啊、哦，好像要到今天要跟西医的世界做对照的时候，就是牵涉到的是一个非常微观的细胞内的基因排列组合的东西的状况。那为什么能够这样相对，我也不知道啊。那他就说，如果呢，他说首先呢，陈士铎是说，他说首先他说这是。如果是我画线的那个地方，他说如果你是肝阴虚造成的话，那他说肝阴虚造成的那个易怒呢，他是没事可怒啊，平平坐在那边就觉得火大了。好，那是肝阴虚那种补血就好。那但是呢，这个那所以呢，但是他就说，但是我们干脆就两方合一好了啦。就他前面这么废话，他教你怎么辩证，他说不必辩证，他说反正我又疏肝又滋阴就好了嘛，对不对？反正怒的话一定会伤肝阴嘛，所以就用一个白芍一两，当归五钱这种很滋肝阴的组结构，然后加一点这种通一通、驱一驱风邪、顺一顺啊，然后这其他的药这样子帮忙他。那这个药呢，他就说吃了之后呢，就会比较能够越来越不怒。首先是这样，这解毒补肝汤是，我觉得啊、哦，首先是如果你是一个能够感觉得到你生气之后身体会不对劲的人，那你就每次气过之后，你那个解毒补肝汤，科学中药简单的做法就是加味逍遥散加白芍再加荆棘，所以我写在下面了啊、哦。那你就气过之后，你就吃一点，那个生气对你身体造成的伤害就会比较降低。那如果你是体质型的易怒的话，那么你吃了这个药之后哦，你真的可以发现你比较不会生气了。也就是人的肉体跟心灵其实是有一种互动的，一旦你的肉体的那个不舒服解掉了的话，相对来讲它会影响到你的心灵，让你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生气。像刚刚下课的时候，同学跟我聊到，就是说他平常工作或怎么的时候，常常会想很多。那我们中医像生气这个情绪是跟肝比较有相关，对不对？那么那想很多这个思考这件事情，人的这种思考造成的大脑活动的话，它比较是会剥夺人的脾胃的能量。所以就是当你的那个平常想事情想的太多的话，以后讲疫情研发后面有个归脾汤嘛。就思虑伤脾，要吃桂皮汤，不然的话，你脾胃因为你想太多啊，被剥削了之后，你的那个脾胃会变成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就是那个弱法，桂皮汤简单来讲，就是感觉上你的那个脾胃的弱，是你那个肠胃的那个内层的那个黏膜哈、啊，刮坏了都不会再生，然后就久了就变成胃溃疡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浅表型胃炎，然后慢慢变成胃溃疡去，哦、啊，这样的感觉。所以那个。所以这种很会多想的人呢，当然我从前有一个助教很猛，他就听我在五脏与情志啊、哦、讲到说人多想然后脾胃会不好， 然后他就真的硬的不去想，就这也是精神力很强哎、欸。然后他硬的不去想，之后他脾胃就好了。我跟你讲，其实硬的不想，人没有什么损失的，因为我们的头脑基本上哦，预测未来的能力并不强，对不对？有时候想一大堆，然后都没成真，也是浪费而已，是不是？所以呢，像我跟助教算不算是活在硬的不想的世界呢？我觉得我跟助教是软的不想，但是一样是不想，就是我跟助教什么事情，对不对？都是拔杯啊，丢铜板啊，捏大存圈啊，我们都不想。因为我觉得我的头脑不够聪明，想也想不周全，所以到最后就是都是什么，就是什么捏手指圈嘛，对不对？就是啊、哦，我们今天到底是吃什么比较好？那哪捏，然后问哪个比较紧就去了。我们不想的，但你会觉得这样很危险，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 其实还好 啊， 其实还好，不会很危险， 不会很危险。但是我看到那种很会想的人，我觉得他才危险的。就像我们跟那个郭秘书出去吃饭的时候呢，郭秘书就看一个菜单啊，在那边研究不知道多久，你知道，到最后菜还没有点，已经要被我们围殴了，那不是很危险吗？就是对你一个人在那边沉吟许久，我们要店员来，然后就说可以点，然后就一个人在那边啊，大家都吃不到饭。然后我有时候就是那时候也是忍不住跟郭秘书抱怨，我就说这家店啊，如果你是吃得很熟的。那你已经知道哪道菜好吃了，那你稍微想一下还有意义。我们今天这家店第一次来，哪一道菜是地雷你知道吗？你会想你会知道哪道菜是地雷吗？那你既然不知道的话，你何必想那么多，就点就是了，知道哪一道菜是地雷以后就不要点嘛，对不对？就试就知道嘛，大 S 的名言，对不对？是，但是就是，所以我就觉得你要做到硬的不想也是可以的，那软的不想呢，就是像我们这边一样，那什么事都丢铜板解决也是可以的，就是到最后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事。哎，莹莹啊，那你跟丁助教跟我们最近在想什么事情啊？ 想什么事？最近 啊， 出书的大小了吧？ 那也是你不去制版厂直接问了就解决，所以才在那边空想，对不对？对不对？我说什么尺寸都没有关系。那到我跟你讲的是，因为你是为印哪一种尺寸，制版厂算我们最便宜，我们就印哪一种，反正。大一点就我们就做薄一点嘛，小一点就做厚一点嘛，对不对？就是好想。 我说好好啊。 对对对，所以就不想了嘛，就是，就这就问了就好嘛。所以就是这种脑力在这种地方多节省一点，对不对？啊，你在笑我什么？ 你的脑力都拿来换在扎软了。真的，来回不知道几次。 我那是体力，不是脑力。我那一个萝卜一个坑而已，便宜就买了再退就好了。这不是，那不是脑力，是体力。我走得很累啊。就是对不起，就是我常常被助教取笑的坏习惯，就是你要我们家旁边有一家 Zara， 那打折他就会每个礼拜四都会降价，降一个位，降一个级数嘛。所以我一件衬衫就是他比如说1600降到1200，我就觉得可以买了。然后买了1200，对不对？然后下礼拜就降到1000，然后我就去退1200，然后买1000的。然后再下一个礼拜降到800，我就去退1000的，买800的。然后再下礼拜降到600，然后我就去退800的，买600的。所以我通常一件衬衫要买4次到5次，就是。然后那个 Zara 店员看到我来退货，就是大变脸，就是又来了。因为他每次要问什么退货理由嘛，我就说因为变更便宜啦，所以我就买便宜的退贵的、啊。然后就这样的不断退，不断的换，不断退，不断的换，然后就不断在走路，就这样。我说那不是体力，那不是脑力，那是体力。不过我觉得这样子搞人生很无聊了。那所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肉体跟精神面的互动这个现象，我觉得在中医的世界是很清楚可以观察得到的。也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想太多的人哦，你真的把脾胃补好了，你会发现你的心比较定，就比较没有那么想想。那特别明显的就是这个生气这件事，你一旦把你那个肝阴虚跟肝气郁结修理好了，你就会发现，哎呦，我今天一天过得很太平哎。就是好像什么风吹草动我不暴怒了，就那个感觉会出来。好，所以我曾经有一个那个朋友啊，他是做那个比较是有一点像是心理辅导的行业的。 然后他主要辅导的对象好像是忧郁症为主，忧郁跟躁郁这样子。那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中药哈，对于这个忧郁症躁郁症的患者到底帮得到多少吗？那 我的想法是躁郁症我觉得没什么好帮的，我觉得躁郁症是意识结构的问题，但是忧郁症呢中药还真的蛮能够帮上忙的。哎，你点头为什么？你记不记得你吃的是什么？桂龙母。天王补心丸。啊，这一路也是不错，就是从自律神经，因为你知道忧郁症的患者，他一定有某种程度自律神经失调，对不对？那桂龙母能够提振副交感神经，既然整个人他那个西医说的什么什么血清素不足那些问题，副交感神经一提振都会好很多，所以这是一路。那另外一个就是张仲景的麻黄附子细辛汤或者四逆汤那种有附子的东西，因为你直接去提振阳气哦，你那个整个忧郁症的体质会变得比较好一点。然后还有那个忧郁症汤也有肝气郁结的问题，所以那种疏肝药什么益肝散啊之类的，其实哪一种疏肝药都可以，多量就是比较弱就吃多一点而已，就是又疏肝然后又能够补阳补肾阳。那那个补肾阳因为忧郁症的人有时候他有牵涉到那个想太多脾胃虚掉，所以干脆把附子丢到那个补脾胃的药里面，比如说附子理中汤。所以就是什么治疗忧郁症的基本盘，一个是什么麻黄附子细辛汤，你吃了以后，因为麻黄附子细辛汤在张仲景的主治里面就已经是这个人不想面对世界嘛，对不对？那你吃了之后就比较想面对世界，忧郁症就先解除三成了，对不对？然后呢肝气郁结益肝散疏疏肝，然后又少两成，然后呢附子理中汤又补脾胃又补一点肾阳，然后再少两成，那剩下的你就可以有一点振作起来去做一点类似心理治疗的事情了，就是去搞清楚我为什么会忧郁。因为我觉得基本上它还是有精神面的结构，对不对？我说忧郁症是常常是发生在一个努力想要扮演一个别人眼中的好人造成的疾病，就扮演别人眼中的好人而不小心忘记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生，然后跟自己的 feeling 痛脱节的人会得忧郁症。所以那这样的事情，那我就觉得中药的确是可以帮忙的。那个朋友问我说帮忙的程度是怎么样，我就说如果你是吃着西药然后跟心理咨商人员去谈你的问题，要谈两年三年才能治好的忧郁症，如果你用中药让它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况，那我认为那个心理咨商的时间可以大概缩短八倍，就是它可能可以就是说本来要谈24个月的事情，它可能可以变成3个月左右就可以谈出一个好像找到一条让自己过不一样生活的方法，就它比较能够清醒的去感觉它发生什么事，因为不然的话整个人垮在那边，你要去想他的问题他根本觉得不想想，对不对？那这样子就变成没有办法进行那个心理咨商的那个整个过程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中药是可以帮到一点忙的，只是我一向的原则就是如果你这个病根是意识形态的问题的话，那不能全部推给药物的啊，中药西药都是不能依赖的。因为我从前也好像讲过，我就说因为忧郁症的人吃了西药他的确是可以看起来不忧郁，对不对？就是他的心情上感觉比较不忧郁了，可是如果这个人他因为不忧郁，可是他的意识结构的问题没有解决，他继续去过那个不是他灵魂深处真正要的那种人生，而那个西药帮助他更能够一意孤行的去过这种人生的话，那他的潜在意识的下一波反扑就是不断的冲上来自杀冲动，就他会想要去死，就莫名的忽然觉得你现在可以死了，他不会这样慢慢给你酝酿的，就是不会给你这样酝酿，因为潜在意识非常聪明的，他给你时间酝酿你就会发现我不对劲了，他会让你就是说某一天走到一个大楼旁边忽然觉得我想开了就跳下去了就是那个自杀冲动是蛮强悍的东西。所以就是说 一意孤行的依赖药物不是可行之道了哦，还是要找出自己的意识结构的病根。所以关于愤怒，等一下如果有时间讲一点点庄子啊，也是在讲这件事情。那个另外呢，哎呦，这两个方子哦，讲的多不好意思哦。就后面那个《陈氏夺出》里面，同样什么肝气郁结、肝阴虚，所以烧起来的病哈、哦，还有一个散花丹跟消愁汤。哎，这两个方哦，我小小贴在这边，大部分他的文字我都已经把它拔掉了。为什么？因为觉得放在讲义里不好看。就是散花丹治的是古时候的女人哈、哦，这是。太难熬了，所以就发花痴了。就是他说，女人如果一直得不到这方面的滋润呢、啊，就会变成憋到憋到，然后肝火旺。因为你知道中医的肝火这件事情有关系到神经上面的问题，就神经系统整个疯掉了，然后就变成看到男人就扑。那这时候就要给他吃散花痴的散花仙丹。那这个，那让陈氏夺的那个。就说什么这个汤呢是这样，你喝了一碗之后就神志有点恢复啊，喝了什么两碗还是三碗呢，就会忽然发现实在是太丢脸，他就关在房里不再见人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在这个地方哦，因为讲义跳掉第九页的那个第十页，我是要讲张仲景的甘麦大枣汤，其实这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散花仙丹呢？为什么加个仙？我发神经哦！就是散花丹呢，是从神经系统的混乱讯息着手。那张仲景的甘草小麦大枣汤是直接让你的脑子能够分泌那个所谓的脑内吗啡啊，什么多巴胺之类的东西着手。因为人需要好品质的性生活，不也是让脑内吗啡分泌吗？分泌整个神经就舒畅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你要从哪一边治疗都可以。那我就觉得这个散花丹跟后面的甘麦大枣汤放在一起，就可以发现治疗同一个病，其实两路都是可以的，而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那么，只是这个地方哈、哦，同学，你会不会觉得？那后面那个我先多讲一句哦，后面那个消愁汤是什么呢？其实消愁汤、哦、也是我们今天的中医临床其实一直一直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肝气郁结到郁而生火的这个状态。还有一个状况，消愁丹治疗的是什么？是尼姑寡妇病，就是说他不发花痴，可是他在那方面一直煎熬，一直煎熬，一直压抑，一直压抑，然后压抑到后来啊，他的那个血啊整个烧干掉了，然后他的那个身体就处在一个非常焦躁焦虑的那种状态，他不一定是心理的，而是肉体的。那我觉得我们学中医的人哦，实在是哦，帮人看病很怕看尼姑寡妇，就是因为哦自律神经，因为你知道男人的那个虚劳的那个痨病，那个自律神经失调，我可以说你是故意的，对不对？就是说故意要让自己过那种有压力的生活或怎么样，就是你可以指责说你的生活方法不对，可是女人的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蛮无辜的，不是吗？就是刚好老公没死掉嘛，对不对？那刚好已经是出家人了嘛之类的，那像这样的病，我在这边想要、那今天既然讲到这个话题，大家来不及讲庄子解怒法了，那下次再说了。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医学脉络里面，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我们在歧视女人？就是为什么男人自律神经失调、就不发花痴就没事、女人自律神经失调就要发花痴，就要什么散花丹消愁汤、我们女人就做错什么事了，是不是？就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一点歧视女人的感觉？那，这个问题点在哪里？但是我要反过来讲，女人比男人长命哦，对不对？就是有赚有赔了，就是。这个东西，哇，这又是讲到这原来我以为这个课在正课里面要岔题讲庄子就已经是大岔题了，没有，但是在正式的岔题之前还有一个超大的岔题， 因为这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医疗上面非常需要克服的一个难题哦。对我来讲，这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人脑哈，这个算这边左脑，这边右脑，然后左脑右脑中间沟通的那一块脑，我不知道我们中文要叫什么，是间脑还是脑桥还是脑梁？这桥就左脑跟右脑之间那个桥梁。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正确的中医？不知道的话，我就叫他脑桥好了，好不好？就脑桥或者脑梁。那那这个脑桥跟脑梁哦，比较大的人，他的左脑右脑的讯息流通量比较大，对不对？那脑桥脑梁比较小的人，他的左脑右脑之间的讯息的流通量就会比较小，大概这样。这是有象征性的说法，详细神经学我不讲多哦。那么那在人体的设计上面是这个样子，是脑梁的大小是一般分的话是，我这边是比较大的，这边是比较小的哦。一般来讲是异性恋的女人的脑桥比较大，要加异女吗？好难听哦。然后脑梁比较小的呢是异性恋的男人。那脑梁比较大的这个脑的设计上面啊，它的设计上就是它的情报是多重存取的，就是我们的人的脑子其实是一个高度分割的东西，就这块地方管手臂，这块地方管什么，对不对？但是女人的脑呢，它的分割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女人的脑子是同一个区块，对不对？也有一点处理到这个事情，也有一点处理到那个事情，所以是混杂型的。那男人的脑呢，因为脑梁比较小，所以他就这个区块只管这件事，那个区块只管那件事，他的分割是比较清楚的。那这个女人的脑占便宜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当人在中风的时候，一定是男人比女人严重。因为啊，男人的话，这个地方爆血管了，他这个功能就全废。可是呢，女人因为是混杂储存的，这里爆了没关系，这边还可以用，你懂吧？所以男人 一中风，脑溢血什么的，就整个机能就废得干干净净的。可是女人中风就会说，你不是中风了？对，我好难过，手都不太动，动得不太方便，然后就是还可以动，就是已经脑溢血了，还可以讲话，可以聊天，就是你知道女人的中风就有一种打不死的蟑螂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女人脑的优势。但是呢，得到这种优势的女人脑，她必须要承受的就是，当她的自律神经有失调的时候，它会完全的跟你的身体状况跟情绪起互动。因为男人的自律神经失调哦，是非常单线条的一直线的免疫力下降，就这样，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就自律神经失调，就男人的那个整个事件是单一事件。所以张仲景的那个痨病篇的什么桂枝龙母汤什么小建中汤，其实比较是在处理男人的痨病，不是女人的痨病。所以同样是自律神经的失调，中国人中医的说法，男人叫痨病，女人叫什么？郁病。这样分，这样懂吧？就是那个，因为女人的脑是这样，那当然跟女人的脑比较相似的结构是同性恋的男人，然后跟男人脑比较相似的结构是同性恋的女人。那脑梁异常狭窄的是什么呢？是男人要变成女人的人妖，就是男的 男人要变成女人的人妖。那就是变性，很想变性的那个人。然后脑梁异常肥大的，那是想要变成男人的女人，就是变性的冲动非常强烈的那种人。所以哦，那个男的人妖，他在那个解剖学上的看法，其实男的人妖其实是男人中的男人，因为他的脑梁是异常的狭窄。 那但是因为他身体他的意识形态的结构是太过于偏向男人了，所以他对于女性特质的需求啊，就是他只是去追求一个女人不能满足他，你知道那种感觉，他会觉得我需要自己变成一个女人才能平衡过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像那个从前公共电视有演过一个很难看的那个什么单元剧啊，就什么那个汤志伟演那个一个想要变性的男人，然后他的太太是那个前阵子好像是自杀还是怎么样，那个台湾的舞台剧非常有名的那女的啊，对对对对，洪瑞香演他太太。那他在讲那个故事，其实我就蛮生动的，就是他的那个想要变成女人的那个先生，那他在真的去当女人之前，他对他太太不但不是厌恶的，反而是极端迷恋的，就他对他太太每一点就觉得你身上的那么多女人味，我看了好喜欢好羡慕，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跟那个同性恋的男人对女人觉得不是很喜欢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这样子的一个相对配比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说女人的这样的脑结构有助于她度过很多风险，对不对？就是中风也好什么也好，因为她的多重情报存取的脑，但是相对来讲她的情报是比较混杂的，所以就是一件肉体的事件会很清楚的影响到心情。所以男人的那我又从前在调阴阳这个事情上面，我讲说其实人的好的品质的性生活其实就在提振副交感神经嘛，对不对？可以让你的整个心灵得到一个平衡。那如果是男人的副交感神经得不到提振，交感神经一直紧张的话，那男人就是免疫力一直低落一直低落一直低落，然后百病丛生这样子。可是女人的话就是会变成很容易有那种不舒服的情绪，这样子就是会不断的闹情绪。那我也说什么最近要感谢甄嬛传，对不对？让你看到那么多后宫的女人一个比一个怪掉，就是那个样子，你知道，就对什么事情都就是觉得忽然就有一种杀气啦，对不对？就是说没事要把你罚跪到死，对不对？动不动就赏你个一丈红之类的，对，就是那个恨意哦，就是疯狂的冲上来。那我觉得这个自律神经失调这件事情，我同学说你看我们那个自律神经失调代表国，我比如说台湾跟美国好了，就你看美国连续剧会发现美国人就是见缝插针的拼命上床，就美国连续剧我每次看到觉得好烦，我要看剧情怎么这人又搞上了，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方向，他们的那个 发泄的方向比较从性那个方向出来，所以美国人就是因为自律神经失调就变成性欲嘛，对不对？所以就这男男女女见到在那边，什么时候你们又偷吃了，什么时候怎么又劈腿了，怎么又搞上了，就怎么不停的发生性关系，就剧情这样子很拖哎，对不对？又去岔题上床了。等一下，我这岔题王好意思讲人家，就是看着电影很闷呐、啊，就是一天到晚在那边看人家，就不好去上床了，而且又。上床不拍得很清楚，对不对？不然的话看 A 片也好吧，反正就是这样不断岔题。然后呢，台湾的连续剧是怎么样？怎么这样就吵架了？对不对？就是怎么这样也吵架？这一句话你就听进去就没事了吗？怎么又吵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神经失调，或者发展成性的欲望，或者发展成这个情绪的失控哦。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当然在这个事件上面啊、哦、就是我会觉得在这样一个事实来讲的话，我就觉得在性生活上面非常可怜的是那个男的同性恋的人，因为男的同性恋的人没有办法，他的身体没有办法提供女人等级的快感，就是他有一个女人的脑的结构，那女人的脑结构需要的性的快感是女人的身体的性快感，就女人的身体在这个肉体的事情上面是比男人敏感的，而且又有多重的性高潮，所以一个正常的女人的身体可以提供很多很多的，但可能大家没有那么幸福了，我们家莹莹是很幸福，那就是可能就能够提供很多很多的那种快乐的刺激，让这个自律神经能够平衡。可是呢，男人的同性恋呢的脑啊， 他的如果有自律神经的紧张发生的时候，他的欲望是跟女人一样大的，可他的身体无论如何不能提供那么大的快感，所以就会变成一吸毒，就是说在性行为里面用这种药物来助兴。那二就是人表掉，英文叫做 bitch 啊，就是说，就是你知道，像我常常说，你不要说男同性恋的人很娘，我说问题从来都不是娘，我说我们丁助教、小芳助教都是很娘的人，你也不觉得他娘，因为娘就是女性面嘛。那这个人很温柔，这个男人很温柔、很体贴、很为别人着想，这些都是娘啊，这怎么会扎眼，对不对？那可是同性恋的男人的世界的娘，那不是娘，那是婊，对不对？就是好像那个后宫嫔妃一样，对什么事情都有那种看不顺眼、那种欠揍欠揍的态度，是那个东西在扎眼，娘怎么会扎眼？就像我说，女人如果有男性特质，这个女人很讲理、很坚强、很稳定，这怎么会是让人家觉得她很男人婆？这不会的。所以这个性特质跟扭曲的性特质是不同的东西。所以这样，我觉得像我们的现在社会的那个，如果是自律神经刺激，就交感神经刺激症很严重的男的同性恋者的话，那也是三天两天就要一碗散花丹，或者是甘麦大澡汤。当然最好是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刺激，这是比较治本之道了。可是一旦有了的话，你如果不知道自己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一直让那个状况恶化，就是越来越是讲话都怎么夹刀带刺的，你知道，就越来越讨跟人就越来越彼此讨厌，彼此这样的好像什么事情都要戳人家一下之类的，那这样就很糟糕了。那当然相对来讲，我觉得女的同性恋者好像就有一点轻松了哈，就是因为女的同性恋者的话，她的身体提供的快感是超过她脑子的需要的。那这样子的话，那女的同性恋者，我觉得我认识的女同志的朋友比较会发生的问题是，因为肉体方面就太容易平息了，所以就变成两个人的那个亲密关系哦，比较严重的焦灼在意识形态上的亲密关系，就是有精神强奸的嫌疑，就是好像他会觉得他的伴侣怎么你这件想法跟我不一样，我们要不要坐下来沟通，就是那样子的状况，就是说一直在沟通，然后沟通的理由是因为希望我们两个人灵魂是一模一样的两个灵魂，那我觉得这样就有点太用力了，哦，就是有点太霸气。那这个，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我在讲到说什么散花丹或者是消愁汤哦，就是在中医的世界里面特别会针对女人才提出这一路的治疗。当然这个散花丹也好，消愁汤也好啊，以今天我们用药，就以今天人的体质来讲的话，滋阴药是有一点点太重了，所以你真的要开的话不是需要开到那么多，就是稍微整个汤你都可以剂量减半，因为你慢慢喝也是可以的。那这个剂量减半的这个因为我觉得它这样子重剂量，你可能吃了之后，以前天天人如果肠胃比较弱的话哦，你吃了可能就一直拉稀啊，那这样也不是很舒服。可是像是父亲，因为父亲主医学是算是我们中医这2000年里面来讲就是女科的一个大权威了，那不管他的这个药是不是真的完全的切中要害，但是至少临床上面啊，我们中医在观察女人的时候所发现到的这些种种跟男人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因为这些问题都是确实存在的问题啊，那当然我们的社会结构所谓的这个我们今日的文明社会其实对女人都是多少是有亏待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哦，像那个什么甘麦大枣汤，我们跳掉一下讲义先看第十页，像甘草小麦大枣汤，对不对？它治疗的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个 如果以张仲景原文的讲法，就是说这个女人哈、哦、是无端端的会觉得很想哭， 是忧郁症。 忧郁症是木木然的哟，你懂我意思？忧郁症是木木然的，就是好像什么都不想做，那连哭也不想，但是就是会觉得悲从中来的一种感觉。同学点头，你们告诉我那是什么感觉？ 我是说我的。 是忧郁还是自律神经失调？ 自律神经失调。 会有想哭，对不对？ 而且是悲从中来，就是可能有太多的委屈，突然想起来。 对，那你说是太多的委屈，那张仲景的原文是写什么？脏燥，内脏干燥，就是得不到滋润。就是说，那你觉得你的朋友他到底是真的很多很多人欺负他，他逃不出来，还是他是 都有 这方面不美满？ 都有，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点啊、哦。我觉得我们虽然我们中国人在社会结构上面是很亏待女人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中医也有某种程度的还女人一个公道，对不对？就是我们还是有发展出一些就是帮助我们来调试这个大环境的一种方式。那这样的人，像你刚刚讲到的那个人，就是超级适合喝甘麦道澡堂的，就原方原铁足斤足两给他下下去，因为他那个小麦放多少，你要用碗来装哦。那个， 柯中没有下吗？ 有 吗？有， 单位要 配。柯中有，但是，我这样说哈、哦。小胡学弟，小胡助教，他朋友什么失恋一直哭，他还是干半大脑上就不哭了，所以好像这样子是可以的。可是因为我当初是喝干半大脑上的时候，我是喝煎剂了，那我就觉得啊，好奇怪哦，那个量的生甘草，那个量的那个红枣哦，喝起来那个甜的感觉哦，比吃黄连的苦还难过，但是就是那个甜的甜死你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以糖分来讲是小建中汤比较多。猪肤汤的糖分也比较多，因为有那么多蜂蜜嘛。可是那个甜死你的感觉是干麦大枣汤第一名，就是你觉得他把它甜死的，怎么喝甜的比喝苦的还要难过？就是我最后喝完干麦大枣汤，我想喝苦茶漱口，你知道吗？刚好跟一般人反过来，一般人吃完苦要吃糖，对不对？就是，但是我又觉得那样的一种异常的甜度刺激、哦、真的就会让你忽然怎么样？想唱歌，就是你回家喝完一碗，走在路上忽然觉得飘飘然，然后就想要对空高歌，就是真的有那种感觉。因为我吃煎剂就觉得那个非常戏剧化，所以我一直不太知道吃柯中的那个转变有多少，也可以吗？ 可 也很大， 也很大， 那就很好，那就不用甜死你，柯中就咕噜就吞下去 了。也 很甜， 也很甜， 柯中也会甜死你， 爆 甜。怎么样？ 有问题吗？ 如果说是用柯中的话，那个就是照它上面的剂量是吗？ 它上面写什么？我跟你讲，因为这三味药没有毒的，你就乱吃都可以。因为我们科学中药上写的剂量到底是最高剂量还是最低剂量，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就是比如说这个科学中药，它和它上面写说每次服用四克，那个四克是最少四克还是最多四克？我跟你讲，很多人都跟我讲那是最少剂量，就是不到四克根本没有效。就是它可以写剂量，但是你根本不知道它写最高还是最低，对不对？所以那你可以少的开始吃起嘛，没有效再吃多一点嘛，然后吃到噎到了还没有效就吃煎剂嘛，对不对？但是主要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让自己过得幸福一点，对不对？不要处在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那当然这个张仲景讲的那个标准的干麦大枣汤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常常打哈欠，精神恍惚。那如果这些都加在一起，可不可以像是忧郁症？就自律神经失调型的忧郁症。但是其实他的等一下、哦、我因为下课时间快到了，我们今天先不看剂量好不好，就是那个怎么煮我们留到下次，或者同学自己看懂了就算了，反正他说几升你就装几个饭碗嘛，就这样子就煮了。那这个那个打哈欠，想哭，不舒服，精神恍惚，有没有现在戒鸦片？ 有没有像戒鸦片？ 有。 所以甘麦大草堂，我觉得第二个主旨就是，如果你要戒毒的话，千万不要笨到用政府那什么拿那个什么1.5级毒品去戒二级毒品。对不对？不要用什么美沙酮、人工海洛因去戒 K 他命，就神经病，对不对？就越戒越毒。但是呢，甘麦大草汤好用，就是人在戒毒的时候产生的那种爆炸性的那个自律神经的那个纠结反扑，你用甘麦大草汤去喷脑袋吗啡跟它抗衡是可以的，而且没有副作用。但在座好像没有人需要戒毒啊，乱讲讲就算了。 戒烟可以用， 烟为什么要戒？就如果你已经肺气肿了，那你就戒烟好了。 那可以用吗？ 可以用吗？ 啊，什么东西？ 那可以用吗？如果他已经肺气肿， 肺气肿那就要戒烟，那就用吧。因为 我自己是一天到晚抽烟的，我也知道烟不抽就不抽了，也没什么好戒的。就说你真，因为烟的毒性没有大到说是不抽的时候你痛苦翻滚啊。就它没有反扑啊，你何必？就是没有反扑，不吃的时候没有反扑的东西有什么戒的？就是没有瘾的东西有什么好戒的？还是有人是有瘾的？我不知道。那甘麦大草汤另外一点就是治疗所谓的歇斯底里。那么歇斯底里哦，其实之前我跟助教哦看到有一个什么英国电影哦，就是那个电影是不是真人真事改编的？他有没有写是真人真事？就是他讲说那个女人用来自慰的电动按摩棒哦，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英国人发明的。然后他那个故事就是讲说，那个时候英国20世纪初的英国，然后有一些诊所呢，就专门治疗女人的歇斯底里，因为那个时候的英国女人的那个歇斯底里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有问题的，如果不治好的话，就要送去什么诊疗所关起来，甚至要开什么动脑的手术之类的。然后呢？可是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治疗歇斯底里的医生呢，就是戴一个手套，然后深入女人的阴道，帮她做阴道的刺激，然后让那个女人在这个诊疗的过程里面得到性高潮，然后她的歇斯底里就得到缓解了。然后到后来，就是那有医生良心发现哦，就是当他过程里面，他们当出来那个就故事算是拍喜剧了哦，就讲说那个医生后来弄到手都酸到不行了，然后不停的冰敷，然后到后来他有个朋友是很搞科学，就同情他，帮他发明了按摩棒这个东西，就是帮他发明了电动震动的棒子，就不要再用手在那边，就是他就是整个手都已经红肿淤青了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他最后就那个医生良心发现哦，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性的朋友，因为歇斯底要被判罪，然后他跑上法庭去作证，他说歇斯底真的是一个虚构的病，我是治这个的医生，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歇斯底是不存在的病，那不是病，那是女人被欺负了，是我们这个社会一直在亏待女人，不让女人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让女人得到爱情的生活上的满足跟滋润，然后变成弄得他心情坏到不可收拾，然后你说这是病，他说这是一个社会的亏待，不是一个病，就是这部电影到最后大家叫出来的主题是这样子吧。那这个甘麦大草汤当然就是我们封建社会的中国人用来帮你平衡社会的亏待的一种方子啦。但是是不是我们到了现在比较开放的这个今天，我们就可以去想一想如何让自己不要被亏待嘛，对不对？那我觉得从前比较单纯的那种，就是农夫就一辈子种田，渔夫就一辈子打鱼，那种比较单纯的世界，好像自律神经失调你就要从修理自律神经的那些虚劳篇的方，或者是以女人来讲的话，就是要有从性生活的改善啊，或者是吃一些这种疏肝解郁的药来调节的。可是我们今天的社会，那我还是要回归到我这个课的一开始的那个前言讲的，就是今天的自律神经三大杀手是什么，对不对？代偿反应，不能过自己想要过的人生，以及这个自己也忘了， 以及跟后位不好的人事物相处，对不对？就是这是我们现代的人，因为我们现代人有选择的权利，所以不小心选错了也就很麻烦。所以像这些事情的保养都能够做好，我觉得希望我们能够共勉之，就是我们人生都能够幸福到不需要吃这些药。对，但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很不幸福的人是需要吃这些药的时候，那你也是要学会怎么用，因为不然的话你就是遇到那种尼姑寡妇类的病人的时候，你开药真的开不下去。哦，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克服的用药的关卡，因为如果是这样子不幸福的人，他真的他那生的肉体的病很难搞的，必须要借助这样的方法先把他这一块平衡回来。 那这个降 化 掉法跟那个柴龙母可以 同用吗？可以，但是分开吃。 早晚 的，对，因为柴龙母的特色是没有甘草，那个甘草会约束他的走法，所以柴龙母归柴龙母，你隔日都可以，今天那个明天那个，而且你要看清楚它到底哪一个症多一点，就你比较多的那个你还吃到没有了再吃另外一个，对不对？做疗程，因为柴龙母也不会说天天喝两个月啦，没有要喝那么多的。那这里讲义上面就讲到说那个甘麦稻枣汤，因为它有这样平定神经的效果，所以跟那个以后会教的什么酸枣仁汤啊、百合汤之类的哦，治疗失眠或者是精神衰弱，其实在合并使用上面来讲的话，今天的效果是还不错的。但是你要知道它的针对性，就甘麦大枣汤的针对性是这件事，然后另外一个汤的针对性是那件事，然后这些每一个汤的打的那个点都很清楚明晰的时候，那开药就会比较顺手，好不好？